今晚逐微做个好梦，我但愿能换雨苦风，拦阻这风雨破坏甜梦。心给我做个好梦，继续漫游在记忆中，由我去放逐于暴雨中。话过永远永远相爱太好，当我说笑好不好，释来必须上路。来永远太远，相爱太伤，你我快将撑不到，怕摔倒别再拥抱。Hey, my love， 可否将我视作好梦，过后若然顿觉虚空，惆怅乃过度，不是最终。Yeah， 让我走，梦里不止痛。这一步，原来永远太远，没前途。如若痛爱痛得撑不到，怕摔倒，别再拥抱。Hey，good night， 今晚祝你做个好梦。美梦就留在这房中，从此分给我，我亦无用。Oh no， my love， 若是现在还未进步，不要马上转身相拥。背光念等我失踪。